實質增長 1.2%， 較去年12月時的預測下調 1.6 個百分點。總商會又預計年底時失業率將會達到 4.8%， 較原來預測調高 1.1 個百分點。全年零售銷售下跌 2%， 原先估計是增長 5%。 至於商品出口增長就由 7% 調低至 6%。 總商會主席黃東昇說，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無可避免延後通關，令到企業回復常態變得更崎嶇，而並非所有企業都能夠改以遙距工作模式維持經營，商會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就此制定對策。日本東京都新增17,864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單日新增病例連續9日少於前一個星期同期。日本21個道府縣實施的新冠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將會在今個月20日到期。當地傳媒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將大阪等16個道府縣的措施延長，而山形、島根、山口、沖繩和大分共5個縣將會解除措施。相關措施將會在明日正式決定，目前正在協調將措施延長兩個星期至3月6日。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正是為該區帶來有雨的天氣。預測本港多雲，天氣清涼，有一兩陣雨，初時部分地區有薄霧。明日氣温介乎15至17度，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頗大，星期六顯著轉冷，雨勢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續寒冷和有雨，市區氣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幾度。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2点，升73点，总成交金额104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46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2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蚊，升2.8；友邦保险89.3，升1蚊；美团220.8，升1.4；药明生物64.8，升3.7。阿里巴巴123蚊，升5毫；快手98.8，升3.2；中国移动54.5，跌1.1；盈富基金24.92，升1毫；比亚迪股份253.6，升6.6；中国平安66.6，系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10.598，瑞士法郎8.463，欧元5.61，加元6.137，新西兰元5.224，欧元8.862。每百日元对港元6.7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45。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2点，跌227点。港金报17,46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64美元，卖出188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中线的意外已经清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离家交通暂时是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广东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一段的慢线暂时是封闭。咁另外，屯门的建泰街因为煤气工程，建泰街去和田街方向介乎杯道路至到佩荣里的全线是封闭，经过清理翻现场的改道指示。

较早时间咧庆祝佢嘅 Christmas 唱片啊十周年纪念，都有一首新歌噶啦。今次呢一只新作咧更加精彩啊 ！Michael Bublé，I Never Not Love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月17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啊 ，Hi，Hello， 咁啊预告几样嘢嘅，有几同埋讲嘅。首先而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啦，咁另外咧，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嘅，东涌满东村满和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嘅。咁至於關於節目嘅預告就係一陣間六點鐘出現喺騷動音樂嘅嘉賓咧，係一位我哋嘅新朋友啊，叫做 KU 啊， 係認識一下嘅， 一位新進嘅獨立音樂人嘅，咁啊會介紹佢嘅玩音樂嘅歷程啦，同埋佢最新嘅，亦都係佢第一首派台嘅 Bullets You Fire 嘅。 冇錯冇錯，咁啊六點鐘可以留意呢一把新嘅聲音啦。我想講咧，呢一排個人咧。对所有事情的信任感好低，即尤其头先三五星群友系讲一些类似的话题啦，即系对人嗰个 信任咧越嚟越降低， 我冇呃你啊， 自己越嚟越大吓， 我冇呃你啊， 我唔知噶，你而家话冇啫，我点知啫？点解即系点解会去到呢个地步？就系、是、因为近日咧，即系始终你都知啦，其实冇乜街去嘅时候，喺屋企就系咁搵嘢嚟睇啦。我唔知点解由呢排咧串流平台嗰啲suggest 嘅名單咧，就俾咗好多片，因為可能佢知道我個人單純啊，就是、本身比較容易信人哋啊。 我都唔信你呢一句啊，單純。 即係我都覺得自己係嗰啲好係啦，即係好單純嘅啲人嚟嘅。咁所以佢可能知道我個性格係咁咧，去 suggest 嗰啲劇集啊，或者可能係啲紀錄片咧、電影咁樣咧，全部啊係全部清一色咧，都係同嗰啲騙子、網絡騙子係有關係嘅。好驚！即係我睇一啲係關於咩咧，係有個男士啦，外國有個男士喺 Tinder 嗰。 哦， 识人咁，但系即系佢喺直头好多女士同佢约会嘅时候咧，都知道佢系一个有钱人嚟嘅，即系都见到哇，又周身名牌，又揸靓车咁，好正咁啦。咁点知原来佢都系一个空心老官嚟嘅，即系都系呃人嘅咁样样啦，冇钱嘅咁样啦。跟住另外又睇咗一套剧。是讲个女仔帮自己创造一个名媛嘅身份，咁然后可能不停透过呢个身份喺去创造自己嘅事业啊，去透过识唔同嘅人际网络去帮自己搵钱啊咁样啦。 但呢个系纪录片啦，定因为系一啲 fiction 嚟？ 佢系一个真人真事，但系翻拍咗做劇集嘅呢套。 哦， 系啦，入边嗰个女仔叫做 Anna。selfie 就係真係有呢個人嘅，咁啊，亦都係曾經係上過 court 俾人告咁樣嘅，咁啊去睇咗呢一啲嘅記錄嘅片啊，或者可能一啲嘅劇集之後，開始咧我就對所有嘢嘅信任感越嚟越低，即以前唔會噶嘛，以前可能好簡單，即尤其我哋生長於一個年代，就係好容易喺上網會識到一啲朋友啊，或者可能係上網我哋有一啲嘅共同興趣，可能係砌模型嘅，咁可能我哋會喺網上面識到一啲都志同道合中意砌模型嘅朋友，或者玩 board game 嘅朋友，咁以前好容易好簡單嘅上網去傾偈咧，覺得啊都啱傾，大家有共同興趣咪傾偈咯咁樣。而家開始越大咧，同埋睇到呢啲咁多網絡嘅騙子咧，我越嚟越覺得 所有嘢都係假嘅。所有嘢都係，所有人都係信唔過嘅。即係加上可能而家越嚟越少同人接觸咧，對自己好冇信心啊！即係對自己對人哋嘅判斷點樣去鑑定一個人係咪呃緊你咧？我覺得自己嘅技能越嚟越低啊！呢一方面，即係我終於明白點解有時咧以前會成日笑啲長輩，咪亂咁即係 forward 人哋啲 message 話啊呢排有啲咩咩咩新聞啊，大家要小心啲啊！以前我就笑，唉、哎，你唔好信咁多假嗰啲轉發嘅信息啦。跟住然後到而家個人開始大下大下，就會開始懷疑自己啊，到底我自己信緊嘅嘢係啱定錯嘅咧？咁樣， 我即刻諗起你講起呢一樣咧，我諗起一單嘢，我對屋企人啦、 啊，係話喺你爆咁大嘅秘密，係 佢應該冇聽緊嘅。 OK， 咁如果你認識我屋企人，你聽完就算啦，冇話翻俾佢哋聽啦。 係係， 因為的確係嘅，即係喺我 你話你朋友咪算咯， 咪嗰件事近啲啊嘛，即係因為 OK， 因為朋友個說服力冇咁高嘅、 okay ， 因為你知道啦，我哋嘅呢個年紀啦，叫做我哋喺呢個網絡世界出出入入咧嘅時數啊、經驗咧，一定係相對於長輩比較多啲。 係嘅，係嘅。 我會話我哋會分辨真偽嘅 能力 高啲啦，叫做咁樣。咁我因為細個已經成日上去睇啦嘛。 係啊。 咁所以咧，有啲嘢咧，你會覺得一啲所謂嘅陷阱啦，或者騙案咧、我哋眼中睇就哇点会信啊，一睇就知係假㗎啦咁样。但係呢依然係会有人落答嘅。我最近認识嘅一个人我有用返呢个听我朋友啦都係用返。容易啲讲返一讲错。 好 啊。我朋友啦。咁因为最近大家你都会听嗰啲咩虚拟货币呀即嗰啲咁。 係呀好多人讲。 都係嗰句大家睇清楚留意一下啲条款啊嗰啲先至好去咩啦。 去接触啦。 接触啦去了解。了解多啲先啦。因为你去到嗰啲虚拟货币啊甚至乎扔落去一啲 NFT 嗰啲好复杂嘅一个世界嚟㗎嘛。 係呀而且有好多状况係可能冇办法监管到添嘅。 係啦对于我哋呢个年纪就算我哋叫做對開互聯網呢啲都好新，我哋都要花時間了解啦。 都覺得複雜啊！ 咁跟住咧，個朋友咧，最近就唔知道應該係上下網，有啲廣告彈出嚟啦，嗰啲咁樣，就係一啲又係俾你投機嘅網站咁樣。 哦， 咁咧就係撳咗入去，咁你類似都係噶啦。申請個 account， 我好似有見過呢類型廣告， 係 仲會有個人咧，即係喺嗰啲片入邊話。好似讲緊 talk 咁样然后讲嗰啲你有冇諗过八分钟内可以改变你嘅人生 我以前拎住一部电话而家有2000尺嘅 office 咁样。 曾几何时我都经历过金融海啸咁样。 咁通常呢啲嘅网站呢初头一入到去版面好 clean 嘅咁跟住就话你免费登记成为用户呢就可以即係进入到就了解到我哋网站啊嗰啲服务咁啦。咁啊登记咗个会员注册免费咗喎咁样。跟住下一步咧，就啊，可能你要再繼續玩落去嘅話咧，你就要即係入啲錢啲户口度啦。 哦，哇！一去到呢啲關於即係真係要入錢嘅嘢，就好危險啦。 其實真係但凡咧要入啲咩信用卡户口咧，都要小心。其實入 email 咧，我都覺得要小心噶啦。 嗯嗯嗯嗯， 係啦，因為我通常如果一啲即係註冊嘅咧，我都用一啲叫備用嘅 email 咧，就安全少少。一啲、 okay、 即係重要嘢就用翻即係一啲常用嘅 email 咁樣分翻開啦。 可能是上网要交费用那些你咪用个真的咯是吧 虽然成日都讲了我哋二台都会有一些定期那些那些网络的资讯啊 是 都会跟大家讲即是不要随便按那些不明来历的电邮附带的一些附件啊或者那些网站 是啊那些连结很危险的 是啊你成日都想我不按下去就没事啦好啦，咁啊，翻翻嗰个故事，咁佢就啊，就个朋友睇完就哦，咁啊，不如试下咯，即系反正呢个都系新嘅世界，咪当攞少少钱出嚟，咪试下咯，咁啊当输咗都冇所谓啦，咁样， 即系都系饮餐茶啫，嗰啲钱 都可能千零蚊咁样样啦，即系佢都预咗系冇噶啦，不过叫做试下咁样样咯，咁跟住咧就即系可能进行一啲嘅买卖咁样，咁进行完一啲买卖之后，去到咁上下咧，佢就好想即系攞翻啲钱。即系你个概念有啲似你买股票咁样，咁你去交易，咁你买咗一只股票到咁上下，去到某一个价位，可能你就想放翻佢，就攞翻啲钱套现啦，叫做咁。 但系都要有人肯接货啊嘛。 係啦，即係都會有呢個啦。咁你正常嘅股票世界可能就會容易啲。咁去到嗰、那個虛擬貨幣嗰啲就另一件事啦。咁唔知嗰、那個即係接貨嗰樣嘢係點。咁但係總之佢一攞翻錢出嚟嘅時候，就發現咧攞極都攞唔到啲錢出嚟。 哦， 系啦，即系又可能揿咗一啲嘅掣，话攞翻出嚟，咁佢就 reject 咗，跟住就可能咧要你联络翻我哋嘅客户服务专员，咁但系嗰个人咧系点样样咧都联络唔到嘅咁样。 O、okay. K， 啊，咁我朋友就问我咁点算啦，咁我就了解翻发生咩事，哇，点解无端端走去 咩噶？网噶， 系啦，咁佢话唔系噶，即系叫做过数之前咧。就是、有一個專人咧，會同我溝通一下，即係喺我真係要俾錢買之前咧，係、會佢會即係解釋一下究竟發生咩事，用英文同我講，好專業噶咁樣。 哎呀， 我話英文就專業，你都唔知道那個外國人其實佢係咪可能身處喺香港啦，又或者係可能係。 佢都未必系外國人嚟添，咁樣 張相你又唔知係咪真啦，個名啊隨便作啦，打英文啊我都識打啦，係咪先？你點知咧？咁但係佢就話：，唉，就係、是、 總之好有說服力啦。係 啦，好似好專業啦嗰件事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傾嗰幾句之後講完，咁啊覺得好似好容易咁，咁跟住咪進行咗個交易咯。咁但係冇啊，你一過咗數，人哋收到錢之後 就即刻。 之后其实 出现啦， 系啦，咁啊后屘开一个版面俾我睇，哇一睇就知嗰啲嘢好流、啊。 其实咧，你讲 一望就知 咯。我哋嗰个能力就系在于我哋一眼，即系有时会系真系你睇一眼你就知道到底嗰样嘢嘅专业程度系真系去到边。 系， 因为即系可能我哋由细接触网络接触大咧，你会感觉到一间真系可信啊，或者专业嘅公司个网站大概会系长一个什么嘅形状。 系啦， 系啦， 同埋我话。就算是呃你都俾一个有诚意啲嘅人呃啊，呢个一睇就知即係佢连揼个网站都费事呢。 即係我揼俾你都自己可以 copy 到一个出嚟啊，係咪 係啊。即係虽然佢都好潇洒嘅，就话我都预咗冇，我话哎呀咁，但係你总有好多方法去用嗰嚿钱啦，无谓咁样抌钱落海啊。咁所以呢其实嗰啲所謂可能價錢嘅升跌啊，嗰啲嘅操作嗰啲，我話呢啲假嘅，可能 都冇用啊。其實都唔關事， 都唔關事嘅， 俾人呃咗。 係啦，分分鐘可能啊，佢要你再投入更多嘅資金，然後先俾你攞翻出嚟，我話好難噶啦。 啊，應該追唔翻噶啦。係 啊，所以到而家都好似未攞。 咁啊，冇辦法啦，你唯有將你平時錄嗰啲防網絡騙案嗰啲信息多啲分享俾你啲朋友去聽啦。咁你呢個朋友都其實都算醒㗎啦，佢都唔係話投入咗好大量嘅資金， 即係唔係諗住攞嚟發達咁樣。 係啦，咁咪當叫做買一個教訓囉，少少地地。 喺我身上買唔好咩？ 可能佢都喺你身上買咗好多，投資咗好多呢，可能你係佢人生入面最大嘅騙案呢，係咪先？ 唉，一定系啦！即系对住呢啲咁样嘅骗子，哪怕系呢一个呢啲网络上面又好，情场嘅骗子都好啊。 嗯， 今日拣呢首歌，有时咧系要狠心一啲嘅。当你察觉到一啲端倪异样嘅时候，你可以潇洒啲同佢讲：你烂啊，走啊，唔好呃我啦。 废话，我请你走，别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藉口多多，请给我收口。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风刹那誓言。是你在我极刹那欢笑，想法也不能弥补伤旧，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 自作曲填词人彭嘉慧的亲身经历交由曲文手上演唱的作品，新派台作品叫做《滚回你的前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学专家组下午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中联办负责人等到深圳湾口岸迎接。中通社报道说，内地专家组将会和特区政府流行病学专家工作小组对接，介绍内地防控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经验，并且对香港的病毒检测、隔离检疫、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和追踪、环境调查等防疫抗疫工作进行全面考察和指导。内地专家组由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康敏、广州市疾控中心科长陈顺、中山市疾控中心应急管理部主任陈雪琴组成，他们都是国家流行病学调查专家组成员，具丰富急性传染病应对处置和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经验。抵港的还有化验师等相关工作人员和流动核酸检测车。本港新增61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9宗是属于输入病例，其余全部是本地感染。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大约63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寻日至今19间院舍有院友或职员感染，中心会跟进。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话，现时有2866名确诊或初步确诊人士在各间医院留医，另外有大约2100名病人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有十多名确诊者情况危殆，而过去一日有15名感染人士离世。今个月11至15号有9人离世。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疫情非常严峻，第五波疫情以来的个案已经超过过去两年的总和。医管局决定调整感染人士需逗留社区隔离设施的日数，如果感染人士家居情况许可，由检测阳性当日起计，七日后如果检测阴性，可离开社区隔离设施，回家逗留至第14日再检测，结果阴性就可以自由离开。如果检测阳性当日起计，七日之后的检测继续呈阳性，需留在社区隔离设施，直到第14日并获得阴性结果才能够回家。至于家居情况不许可的患者，要从检测阳性当日起计逗留14日，取得阴性结果才能够离开社区隔离设施。他又说，正是筹备为尚待入院人士提供更多支援，如果等候达到14日而检测结果为阴性，可被视为不存在传播风险，可以自由离开家居。美国贸易代表处向国会提交报告，认为中国未能够满足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之中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又指中国保留并扩大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化经济和贸易方式对世界各地工人和企业造成严重伤害。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中美经贸团队保持正常沟通，强调中美有巨大共同利益，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经贸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听日气温介乎15至1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

就来用甜蜜内容刺激你依得，一下子就笠上暗恋加幻想。 波盛啊，唉，今日湿湿立立咁，成个人好冇干劲啊！ 斌神，我谂唔止你嘅，佢哋八位啊推出咗呢首之前派台作品嘅2014 version， 唔知点解听起上嚟咧，呢个重新编曲版有种哀伤喺里边。 不要呼吁脚步将会转身，迎来一次转世空气翻滚，滴着汗为赞下每个眼神。自我对亮丽地叫你沸腾 Love your mind, gotta keep you alive Now stay together, take a ride、Take my hand, we're gonna make it better yeah, yeah, yeah, yeah, 向我老眼望真奇我发亮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知很奇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繁于心扉灵魂喊叫着再别要躲避。 由谢国维同埋黄丹仪重新编曲，有 Cola 嘅 Call My Name Cola 214 version。 Staring out to empty space, haven't seen the soul for days. Trying hard to be strong, but everything feels wrong. Even getting off the bed to make a step for me to take. What's the point of this song?Even in us you're gone It just happens such an innocent way The smell of rust in the rain Hearing something you would say Before I know it I'm triggered Don't wanna be this way

空，存在在边就亲在边，将心生再拥抱。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夜见你，就算白发愿你想起我，为不极光着冰雪中跳舞，再冻的不怕冻，再冻的不怕冻，还热血的不动， 叶落冰川之后，有 Capitan 和 XT 的这首派台作品叫做 Cloud 嗰日起身真係心情比較差啲嘅話呢，我都會嘗試聽啲 upbeat 嘅歌，好似呢一首咁呢，幫自己擦一下電嘅。因為腦裏面都有一個理性的自己跟自己說，沒有理由被自己一些這麼無聊的事影響心情，因為再想深一層，這個世界艱苦的事情實在有太多太多了。 艱苦說人生，生死正情愛恨，在這七天的假期不說過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生命有数百个自残，但最惨是那一。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透顺？问问镜中那位，生命有数百个自残，但最惨是那一个人，相映在自爱抱紧。 呢一段放慢落嚟啊，有啲 jazz 感觉嘅一段 music break。呢个作品作曲嘅有 The Hurst， 编曲有 The Hurst 同埋黄湘俊。填词朋友有小黑，又话最新嘅派台作品。 生命埋藏在我手。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刘英廷的派台歌叫做 MM7 啊。 历年同昨日的检测一共是两次检测。政府发言人说，满和楼排放的污水样本近日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并在昨日的围封检测行动之中发现68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以及3宗检测结果不确定的个案，情况令人忧虑。政府完成上水清河村清朗楼的围封检测行动，直至今日凌晨零时，两次检测共有大约3410人次接受了检测，当中发现48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同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790户， 当中88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是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多云，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明天气温介乎15至1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寒冷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 86%，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近竹园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在屯门的建泰街有煤气工程，去和田街方向介乎杯道路至到佩荣里全线封闭了的。另外在广东道有水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的慢线封闭，经过请你小心注意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东涌满东村满和楼、慈云山慈乐村乐成楼、钻石山凤德村紫凤楼、蓝田安田村安丽楼和牛头角乐华南村安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这份信念传承下去，困难不会令我们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的方向。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的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决定入股李一鸣的制衣厂，李一鸣故作公事公办，阿娇就劝李一鸣不要放过今次追求简爱的大好机会，仲话原来简爱一早就知道李一鸣只是扮有女朋友。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认识呢位新朋友，你有冇啲咩可以指点一下佢嘅迷津啊？ 我决定用佢个名摆歌词里边，睇下啱唔啱使。呢一句就系、是、啊， 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 咁希望佢同我哋做访问嘅时候可以放轻松啦。 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阿酷啊，你好啊， 你好啊，新朋友， 系啊，第一次见面啦。嗱、哦，我哋首先仲有最近嚟，先讲下呢个卷轴先。呢、這、一个咧，其实嚟自一首歌嘅歌词嚟。 你知唔知呢首歌系咩歌啊？ 有冇一种好熟嘅感觉？ 好似 interview 考佢咁 添。知道啊，系咪 master class？ 系啊，你好叻啊！ 因为咧，你嘅名 Cool 即系 K U 啦，咁我哋就谂紧，我就系谂到，因为我平时都会中意用咧嘉宾嘅名咧食落去啲句子度嘅，咁啊 Cool 我就系谂起咧即系紧箍咒嗰个 Cool， 跟住就上网揾下有边啲嘅歌词咧系有呢个字嘅咧，咁最近期又觉得好似好 fit， 好好发挥咧，就真系姜涛 Master Class 嘅呢一句，于是乎我哋就将你嗰个 Cool 咧就摆咗落去，就 replace 咗个本身中文字写咗 K U 落去嘅， 同埋呢一句都我觉得入边嘅意思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因为我想、可能入行做歌手都要有这一份的、信心在这里。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对你嚟讲都系一份祝愿， 系啊， 系嘛， 有一种指天为真啊嘛，好似头先我听系咁样讲， 多谢晒，多谢晒， 系啦，因为咧头先开始我哋即系录音之前咧，我问阿 Cool， 即系而家状态话有啲紧张，有个感觉好似见功咁样样，系嘛， 系， 因为第一次做访问啊嘛， 系啊， 有冇嚟之前自己已经练习过， 对住块镜一分钟嘅自我介绍， 系啦， 系啊，有冇啊？有冇练习下，谂下要讲啲咩咁样？ 有 你准备咗我哋会问你啲咩问题你估计过一啲咩嘅问题呀、啊、咁 我冇啊，纯粹系自我介绍。 OK， 你准备咗我哋 俾你准备咗你就讲先。 你嘅自我介绍而家将个时间交俾你。 好简短嘅啫。 好啊， 我系阿 Cool 啦，咁我系今年2022年先开始发我嘅发布我嘅创作嘅一个独立唱作歌手啦，咁我喺1月嘅时候就发布咗《Bullet Fire》呢一首歌，系啦，咁今日好开心可以上到嚟《骚动音乐》呢个节目，多谢你哋， 好嘢， 有加分啊，因为好有礼貌，佢喺后面有特登多谢翻我哋，有加分、啊。喺当我 mark 翻先，作为一个面试官。 但系逐样拆解，先由你个名字开始啦，即系 Cool 用到 KU 呢一个嘅意思系点解会用到呢一个名嚟发布你嘅作品咧？ 哦，因为其实我姓顾嘅，咁我嘅英文名顾嘅 sir， 即系转翻英文就系 KU 啦。咁其实我啲朋友都系一路咁样叫我，咁我就觉得啊，其实都几特别叫阿 Cool 咁样，同埋都几易记，所以我就决定用咗呢一个名去做我嘅音乐咁样。 所以就 It's really cool 啦。 Yes， It's really cool 系，我都系从呢一个 IG 去估究竟 KU 会点样读咧，定系分开读咧，定系连住读咧咁样样。 但系你有个古仔好似要分享。 系啦，因为头先阿斌又话啊，点样会揾到即系派台咧？其实调翻转咧，我 approach 阿 Cool 问佢有冇兴趣派台。咁啊试完咧，有一日 look 呢个社交平台咧，就见到呢一首歌，帮佢做编曲监制嘅 Peace， 咁、就讲咗少少关于同你嘅故事啦。你应该可以再详细讲当年歌唱比赛咁样啦， 一场腥风血雨， 系啦，哇，嗰种明争暗斗、华山论剑嘅状态咁啊，系啦。咁跟住佢就即系讲嗰阵时认识你，然之后咧就话。即帮你手一起去做呢一首歌，咁就揿咗嚟听之后，我就所以就胆粗粗 send 咩时候啊？你有冇兴趣派呢一只歌啊？咁样派咗我哋就可以播啊，可以做访问。所以我估真系咁样调翻转嘅，系、我哋 approach 你咁样样嘅， 好少可、啊。点解阿波成你唔 inbox 下我嘅？你唔问下 我？ 我 成日都见到你啦，日日都见到你。 你 inbox 下我问我出派唔派歌咁啊？真系偏心啊你！ 梗啦，女仔嘛，你唔系啊嘛？ 真系 系啦，但系讲翻嗱，先由阿 Peace 讲嘅歌。那个故事啦，真系嗰阵时即歌唱比赛嗰个，其实当年系一件点样样嘅事咧？同佢嘅认识， 我同佢嘅认识，其实佢讲嘅嗰个歌唱比赛系 before 我真系去认识佢嘅，因为我哋读嘅大学系同一个科，同一个大嘅系啦。咁、当时我哋系未分细科嘅，咁嗰阵时我哋就有个系嘅歌唱比赛，咁其实。互相都聽過大家的 名字， 是聽過大家的名字，還有都聽過大家唱歌，其實之後我們講回都大家很欣賞大家，但不夠膽講話、不夠膽跟大家講話、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死敵是吧 大家都是比賽裡面競爭是吧 不是李史就是我亡 啊這樣 系怕丑嘅嗰阵时， 系啊，嗰阵时好怕丑啊，因为觉得啊，即系佢都好劲咁样样，咁所以就我哋直至到我哋系拣埋同一个主修科嘅时候，先至开始真系深入啲去认识咁样样嘅。 哦，即系所以读书嘅时候已经大家都要认识噶啦，即系一齐即系主修嘅时候，大家就有倾偈，就再多啲音乐上嘅交流啦，咁啊。 嗰阵时Peace 已经是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了，但是我自己就未的，即我是比较细胆的人来的，当时就其实即有很多自己在想，哎呀死了我得不得的这样的感觉啦，所以其实当时都未说真的跟他去切磋音乐这样的、是去到真的大过了 Recon 翻才是才一起决定做这一首歌、哦、 所以读书的时候就参加歌唱比赛会，喜欢唱歌开始，但是你刚才的自我介绍讲，即是2022年1月出歌，即是自己的创作，那是去到真的哪一个年份左右开始，你由喜欢唱歌去到变成自己开始写下一些 demo 啊，试下揼下一些曲啊，这样呢？ 这个有点复杂的，因为小个的时候其实我想个个人都会的，如果你喜欢那个兴趣的话，你怎都会试下自己去创作的。其实很小个的时候都试过写一些现在拎出来会打烂阵的歌啦但 是那些就没有将它完成到的。如果真的要讲到写真的很认真地去写的话、应该会是两年半之前了。就真系《Bullet Your Fire》呢一首歌， 哦，即系呢首歌其实两年半前已经写起噶啦， 系啊系啊，啊但系当时嘅 lyrics 啊，同埋当时嘅 melody 都未系 finalize 嘅，系、一啲好零碎碎片，系自己想讲嘅嘢写低咗咁样样，系啦、咁之后先至再做一啲 edit 咁样咯。 哦，但系嗰阵时有冇啲咩 trigger 到你去即系先开始创作啦？同埋点解会经历咗两年半呢首歌最终先至完成到？即系中间有冇经历咗啲乜嘢？可能又可会唔会系啊写完之后啊摆埋一边先再谂下啦？跟住可能有啲人嘅鼓励，喂唔系、出歌啦，咁即系有冇？呢啲嘢发生喺中间咧， 其实都好多谢我身边嘅朋友嘅，因为其实两年半之前我都仲未真系重新接触翻音乐，因为头先都有讲到话参加歌唱比赛啦，咁其实去到后期真系要踏入呢一个社会嘅时候，其实系放低咗音乐呢一样嘢嘅。系啦，咁之后先至再因为身边朋友有啲鼓励啦，咁先至再。由开一个 IG page 去录下啲 cover 开始，然后再有更加多嘅 support 同埋更加多嘅鼓励，先至够胆将呢一首歌去发布咯。 嗱，因为我哋嗰句嘢咧，就即系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箍得这么紧。即系我哋，即系因为个歌词本身都系讲，可能系喺即系做嘢，哪怕唔系净系音乐啦，人生当中都有啲嘅前辈，即系叫俾一啲嘅 tips 啊，指点下你应该条路点样样行啊。咁但系就系每个人有自己嘅 path， 可能都未必即系多谢大家嘅意见，但系同时想行自己嘅路噶嘛。即系类似呢一样嘢，有冇都发生喺你身上就？舉個例就是可能做音樂咁，可能身邊有一啲嘅叫前輩長輩都話：哇，做音樂啊，即係要諗清楚巴巴巴嘅嘢，即係都可能有一啲嘅指點出現過喺你身上，即係你要去考慮啊，你要去 break through 啊咁樣咧。 都其實都有噶，即係會有人講話啊，可能你做音樂，即係好多人最多人講噶啦，就係、是、做音樂揾唔到食噶喎，咁樣係啦。咁但係我就。即我自己的衡量就是我觉得如果人生里面你不全力地去做一样你最喜欢做的事的话，那这个就是白费了的人生。所以我都很想很想去试这个是啦，这个创作是啦。 我以为你同嗰啲长辈讲啊，我呢几年都揾够啦，因为 我而家都可以有 quota 可以创作啦。 我都想揾够啊，冇啊。 咁但系其实都去真系去做即系音乐呢一回事，去创作啦，去写自己嘅作品，有冇觉得同当初一啲长辈所讲做音乐要用好多钱啊咁样，其实系有啲落差，因为我见其实都好好啊，自己又可以做到一啲嘅即係自己搞個 page 開 IG 可以去宣傳啊，咁然後可能自己又可以寫埋歌，其實都唔係真係一件咁困難嘅事嚟嘅啫。 我自己嘗試咗之後，我覺得係比我想象中冇真係諗到咁複雜嘅。其實成件事，尤其是係而家其實好多網站佢都係可以俾你去發布你自己嘅作品啦。咁呢個其實係已經去到一個位，我覺得只要你肯試就可以試到嘅嘢嚟嘅。同埋我覺得係即係尤其是係講到 啊、朋友的幫忙咯，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朋友的幫忙不是必然的，咁、都好多謝他哋幫助好多咯，喺創作呢首歌的方面，咁令到成件事都 smooth 好多咁樣。 係，咁去到而家即歌就推出咗啦，你回想翻可能要做自己第一首歌，你覺得其實最難的嗰一樣嘢，以一個叫做獨立歌手的身份去做，呢一樣嘢你發現原來 handle 起上嚟係反而係比較麻煩啲 嘅。我覺得是我覺得是怎樣真的去表達你那隻歌給人家知道、 即是做訪問是吧 對著那些四眼那些奇怪男主持的時候 無啦啦約我上來做訪問嚇死人咩 靚仔來的靚仔 來的這些可以嚇回知道的我們很清楚的 我們有照鏡不用怕 照鏡知道是靚仔嘛我知道 是啦，即系一啲叫做点样表达自己，你话觉得系难 嘅？因为我觉得人哋听肯听首歌咧，佢每个人都会 get 到唔同嘅嘢嘅。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好容易啦，但系你点样 get 人哋去 listen 你嘅呢一首歌，系我觉得反而系好困难，同埋我点样去同人哋讲翻究竟我想表达啲咩，有啲困难，因为其实我。自問不是一個講嘢好叻嘅人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音樂幫助好多，就係音樂，我覺得係另一種 storytelling，而我覺得呢一個方法係對我嚟講係舒服過我就咁樣同人哋講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出歌其實最難最難就係可能點樣去同人哋解釋我首歌點解要咁樣做啦，或者係真係點樣去令到人哋去聽首歌咯，我覺得係、 咁到真係去做呢首作品嘅时候，第一样嘢你要解释嘅嗰个人就係阿 Peace 啦，应该。你当时係咪两年半前同佢去夹，定係最近先开始同佢去一起做呢首歌㗎？ 其实係上年先去揾佢嘅。 咁嗰陣时你有冇已经係即係待定一啲嘢去同佢讲啊，我写歌啊，其实我系想讲点点点点点啊，咁然后你再去揾嘅时候，可能阿 Peace 俾咗啲咩 feedback 你，令你哋好有信心去一齐去夹呢首作品。 其实我有个位咧，我就发现我冇做到嘅啫。其实我开头 send 只歌俾佢嘅时候咧，我系冇解释到我首歌系想表达啲咩嘅，但系反而我觉得 Peace 嘅 Peace 去 get 到我想讲咩，所以佢嘅编曲系好。好符合，我覺得所有嘢好 match， 所以我都幾開心出到嚟個效果係幾好好咯。其實係係啊。 咁嗰陣時係咪即係好即係諗住做呢首歌嘅時候，好快就已經諗起哦，就揾阿 Peace 去一齊合作做呢首歌噶啦？嗰陣時 其實都係啊，因為我自己咧就覺得，我問一個人想唔想同我合作嘅時候咧，我係想除咗即係睇下佢想唔想同我呢一個人相處同埋合作啦，之餘咧，我係想知道佢想唔想試呢一樣嘢咯。咁我都幾開心 ，Peace 同我講佢係好想試呢一個曲風，好想試呢一個呢首歌嘅，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就係、是。大家都是想向住同一个目标做同一样嘢咯，系啊。 你是去到一个，因为你话初头 send 俾嘅时候，即系冇讲呢首歌表达嘅咩个样噶嘛。咁即系可能去到一个咩嘅 stage 嘅时候，先至可以再即系先至你再同佢讲，可能头先你讲嘅曲风啊，或者想表达嘅嘢啊，再话俾佢听咁样。 其实都好后期啊，呢个系我发现系我喺度谂，咦，其实我系咪冇同佢讲过咧？跟住谂下，咦，好似系，但系佢又 get 到我讲咩？ 佢又冇问咁啊？ 系啊，又冇问，但系佢又知道，我觉得好劲咯，真系系。其实如果真系要去到我解释翻嘅话，系真系录音嘅时候啦，已经。系啊， 都好后期， 好后期啊， 啲嘢都应该齐晒咁滞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证明阿 Peace 都真系，即系我谂系好了解，系好 了解呢个作品。其实你哋之间系一路有联络开，定还是系真系去到呢首歌嘅出现先再 connect 翻你哋一齐去做音乐咁样 啊，其实系我头先有讲过话，我摆低咗音乐几年啦，之后我就开咗个 IG page 去。擺我自己嘅 cover 啦，又係由嗰陣時開始先至大家可能再講翻幾句咁樣，跟住去到呢一首歌係再 connect 得多啲咯。 哦，因為見之前你拍 cover 都有同佢一齊有八九十，即係衞蘭嗰只都有噶嘛。即係就開咗個 page 嘅時候，開始拍下拍下咁傾翻偈就，哦，不如我哋兩個玩一隻啦咁樣樣嘅。 係啦係啦，類似咁樣樣咯。 OK， 嗱，咁我哋今日蘇紅音樂嘉賓咧有 Cool 喺度啦，咁有你第一首嘅派台作品《Bullets You Fire》呢首英文歌嘅，咁啊一開始我同阿斌咧就會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嘢，然后再交俾你揭晓啦。 好， 而家好似我哋建功咁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睇下面试官，你觉得我哋讲嘅嘢啱唔啱？ 而家有权话事啦。 系啦，系啦。咁啊，我估先啦，因为我估嗰样嘢就系去听Bullets You Fire 咧。我谂当中系一个几真实而且几血淋淋嘅一个故仔嚟嘅，因为我谂呢只歌嘅作用系一个。好去強化翻自己一個信心嘅一首作品，即係去唱呢首歌，去話俾自己聽要 be strong 嗰樣嘢。咁我諗雖然我唔知道背後嘅故仔係點，咁但係我諗其實係 based on 可能嗰去兩年半前去寫呢首歌當中，你應該係經歷緊一啲高高低低咁樣嘅位，然後去慢慢創作出嚟嘅咁樣。我估嗰個情景係咁。 咁我想估，因為我見你喺 social media 都有 post 呢一首歌嘅少少 demo 咁樣樣啦。咁我聽嗰陣時嗰個版本咧，就係你 cap 出嚟嗰段咧，即係個 string 咧係比較即係叫突出一啲嘅。咁但係我估嘅就會唔會真係去到後期同阿 Peace 有機會再傾嘅時候，覺得因為呢一首歌嘅 message 即係好似阿斌咁講 ，be strong 個人係強勢啲，有啲 fight back 翻嘅感覺。咁所以 string 喺嗰個 demo 版本可能就 soft 得滯。所以而家聽到首歌中後段會用翻啲即叫電吉他嗰啲比較強勢一啲嘅嘢做一個主旋律，就變咗由嗰陣時嘅 demo 去到而家有呢個分別啦，就因為啱啱我講嘅嗰個原因，我想估嘅係咁，係啦，咁啊交俾你揭曉啦，逐樣 揭曉就係、是、阿賓神嘅估計咧就係好類好相似嘅， 係 即係錯，係即係錯， 因為俾翻少少面你 啦，我又唔好意思講話唔係 啦，係啱啲啦， 係啱嘅。不過我經歷嘅嘢，因為其實我之頭先都有講過，就係呢一首歌真係 finalize， 其實係。上年啊，我冇講幾時 finalize， 係上年先 finalize 嘅首歌，係啦。咁但係兩年半前就寫呢一首歌嘅。咁其實係經歷嘅嘢係喺我上年比較深刻咯，反而係啦、哦，就兩年半前嘅嘢、其實嗰陣時都係好深刻，所以先至寫低嘅。咁、但係真係經歷到嗰種啊，我真係重新我要 be strong， 我要堅守我自己嘅信念呢一樣嘢，係喺上年。感受得最深咯。 咁即系咪其实喺两年半前写起呢首作品，当时个题材都有少少唔同，然后再喺上年又有一啲唔同嘅经历，再变成而家呢个状况咁样咧？ 系呢、這个好啱。 其实呢只歌个进， 你估呢个咪好咯？ 咁呢个歌嘅进化史，其实最初系点样嘅一个模样，或者点样嘅状态嚟嘅咧？ 其实。初头呢一首歌，我觉得系有少少无力感喺入边嘅，即系会觉得即系心入边有好多好多感受，好想讲，然后我唔知道可以点样去表达，咁、所以我将嗰啲无力感就摆咗喺呢只歌入边，然后我都好想身边嘅所有人都可以一齐坚强，因为我觉得喺无论乜嘢情况底下都好，无论我哋即系。经历咗有啲乜嘢系好唔开心，或者系觉得自己好改变唔到嘅嘢都好，但系我哋唯一可以改变就系自己心态。咁、如果我可以坚守我嘅信念，同埋我可以坚强落去嘅话，我觉得呢个就已经系我哋最 at least 可以做到嘅嗰样嘢咯。系、 在那个世界永有分处，梦想亦如愿。伤痛、快乐、苦气、笑片句，声音太多。八个老区里经过，讲声 hello。来 stand up 呼叫，无边丝亦唱过后， 荣耀轻走。 听过有 Cool 同埋 Peace Cover 卫兰嘅八九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內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學專家組下午抵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中聯辦負責人等到深圳灣口岸迎接。中通社報道說，內地專家組將會和特區政府流行病學專家工作小組對接，介紹內地防控 Omicron 變種病毒的經驗，並且對香港的病毒檢測、隔離檢疫、個案流行病學調查和追蹤、環境調查等防疫抗疫工作進行全面考察和指導。內地專家組由廣東省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康敏、廣州市疾控中心科長陳順、中山市疾控中心應急管理部主任陳雪琴組成，他們都是國家流行病學調查專家組成員，具豐富急性傳染病應對處置和成功抗擊新冠疫情經驗。抵港的還有化驗師等相關工作人員和流動核酸檢測車。本港新增611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9宗是屬於輸入病例，其餘全部是本地感染。另外，初步陽性個案有大約6300宗。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昨日至今19間院舍有院友或職員感染，中心會跟進。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說，現時有2866名確診或初步確診人士在各間醫院留醫，另外有大約2100名病人在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有10多名確診者情況危殆，而過去一日有15名感染人士離世。今個月11至15號有9人離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天氣清涼，有一兩陣雨，初時部分地區有薄霧。聽日氣温介乎15至17度，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頗大，星期六顯著轉冷，雨勢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續寒冷和有雨，市區的氣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幾度。依家氣温15度，相對濕度85%，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那段车多，车龙排到近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兆安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 奥密克戎又好，新冠又好，对小朋友的影响都可以很严重，譬如成日有四肢收缩，持续很高烧不退下来，或者严重呕痛和屙，可能是高危的，我就会建议即刻跟政府999联络。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钟哥小白放工去边啊 ？Kitty， 我同钟哥倾偈啊， 预埋我啊！ 疫情底下喺私人地方禁止超过两个跨家庭聚会啊！ 我哋都系各自翻屋企，然后倾电话啫嘛。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晨光第一线。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不这么紧。 嗱，咁我哋今日苏颂音乐嘉宾咧有酷喺度啦，咁有你第一首嘅派台作品《Bullets You Fire》，呢首英文歌嘅，咁去到上年就因为再一啲嘅经历，令到嗰个歌可能会再叫做再贴近自己 personal 多啲，因为睇个歌词都感觉到，我估啦，即系可能系受到一啲同言语上有关嘅，因为可能即系里边歌词都会提到，系咪呢一样都真实发生？在你自己身上面可能有一些说话或者一些 comment 等等出现在自己身上，令到就是 tune 到现在这首歌讲的这件事。 是这个都是很对的。 早知道是估这些啦、啊。 可能你估的那全部都对呢。 是的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自己身上、 其实我是上年经历过一个低潮的。在那个低潮的入面，其实我、同时间其实我自己都有暴饮暴食啦，咁所以反而系低潮之余，再加埋可能身边有啲好日常我会处事嘅人一啲好恶意嘅批评，然后嗰阵时我系一开始系相信咗嘅，即系可能佢话你系咁样，你系咁样，咁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好难做到一样嘢，就系、是、我即刻可以喺个心入边觉得，哎，我唔理你啊，你咁样讲系唔啱咁样，即系好多人都会反省啊，死啦，我系咪咁样样咧？咁当时我信咗啦，咁再加埋呢个低潮，其实我系处于一个好提唔起劲、好憎自己嘅一个状态。咁但系去到一个点就系，我觉得唔系、哦，我觉得我自己系好噶，点解我要信人哋嘅一啲恶意批评咧，即系觉得如果系善意嘅提点你嘅，我觉得冇乜所谓，即系我会去吸取。然后我就喺度谂翻起，咦唔系、哦，但系人哋讲嘅嘢系一啲恶意嘅言语。咁我就喺度谂，我要将呢一啲咁样嘅 mark on me， 我觉得我要去搣甩佢咯。即系我觉得唔可以因为人哋讲咗一样嘢就去 label 你自己。 反而是我觉得你自己是点，你自己是最清楚，咁所以可以拉翻你起身嘅人就系你自己 咯。系咪真系要随时间自己慢慢去消化呢啲外在人哋嘅说话？即系去到某一个点，自己就会诶叮一叮，咦系，其实我系咪应该要咁咧？系咪即系随住时间慢慢自己去转化嘅呢样嘢喺你身上？ 其实系噶，同埋我觉得因为嗰阵时我好想整呢一首歌嘅 demo 出嚟，咁当时我觉得好啱啊，所有时间都呢首歌就正正俾咗一个途径我去发泄我自己嘅情绪，而呢首歌亦都 kind of 好似救咗我咁样样，因为喺我发泄嘅期间，我写词嘅期间，我会觉得啊，原来我唔系真系咁软弱，我系。原来我是很好的，即我会觉得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是好的，无论人家怎样说。所以当时其实好像你这样说真的随时间，还有我觉得所有 timing 很吻合，样令到我自己站得回身之余，也都做了这首歌。 那去到之后和 Peace 真的落手落脚去做这首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再进一步真的强化到你呢一份信心，或者可能阿 Peace 同你去做呢首音乐，都可能俾到啲鼓励你咁样咧？ 都有噶，其实因为始终 Peace 嘅经验好丰富啦，我觉得咁，所以我 send 俾佢听嘅时候咧，咁佢都有即系可能讲话啊，觉得首歌值得一试，呢啲其实我都好开心。咁其实啊，头先波成你都有讲到就话听到之前嘅版本系多啲 string， 然后之后 Peace 嘅版本又会多结电吉他多啲。咁其实我想澄清翻就系、是、我之前 IG post 嗰个 demo 嘅版本咧，就唔係我叫完 piece 之後嘅一個 drop 嚟嘅，係我自己 send 俾佢嘅一個 demo。咁所以點解嗰陣時個 string 會咁多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因為我嘅經驗好少啦。咁我整呢首 demo 嘅時候就可能一啲musical instrument 我唔係好知道點樣去教或者係點樣去用，係啦。咁就所以衍生咗一個可能比較柔弱嘅版本，係啦。咁但係之後 piece 整完咧，其實我係好中意咯，因為我覺得個 feel 係俾人一種好鼓舞嘅感覺，同埋其實有樣嘢好開心，就係事後 piece 都有同我講翻話呢首歌幫咗佢去發泄一啲情緒咁樣樣。咁我覺得同我自己去寫呢首歌嘅時候個感覺好似，係啦，所以我都好開心聽到都。 咁所以你掉咗俾佢之後，去到佢有佢自己嘅吸收了解同埋一個編曲啊等等嘅時候，所以中間其實可能你都唔需要俾好多嘅一啲叫做可能 wording 啊，或者啲方向甚至曲風，而係佢聽咗你個 demo， 其實佢已經大概已經 get 到你想要啲乜嘢，然後佢就再將佢強化啦咁樣。 係啊係啊，所以好勁。 然後又可以講啊。去到錄音啦，即係應該呢首作品係咪第一次喺 studio 入邊去錄嘅自己嘅作品，定係點樣咧？ 第一次係 studio 錄自己作品。 有冇話即係同阿 Peace 去錄呢首作品嘅時候，其實我諗個壓力都會大嘅，即係點樣去唱好自己話曬第一個親生仔啊？有冇都真係叫做花多少少時間去拿捏嗰、那個？唱嘅方式，或者可能係tick 咗幾個唔同 version 嘅一啲嘅演繹咁樣咧。 啊，有啊，呢個真係，其實一開頭真係有啲緊張嘅，咁但係緊張就唔係因為我哋要好快咁樣錄完啦。咁其實我緊張係因為我个人系比较成日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嘅，系啦，咁我都尝试紧去改变呢样嘢啦。 你系咪嗰啲处女座啲 friend 啊？ 啊，你点知噶？ 哇，你好叻啊！ 因为咧，通常啲星座嘅音乐人咧， 都系有啲咁样， 就有讲过，系啦，即系会不断去揾自己作品嘅挑剔啊，即系自己挑剔自己啊。 系啊 ，exactly 系咁。 我哋因為訪問啲即 係處女座歌手就係咁， 阿 X 啊、林家謙啊嗰啲都係咧，即係又係有類似嘅，可能有少少不同啦，但係總之都係要求高嘅對自己嗰啲人嚟嘅， 會改完又改 嘅，係啊嗰啲咧， 係啊，所以呢個改完又改又係錄音嘅其中一樣我好想分享嘅嘢啦，就係咁其實我哋第一次係錄咗一個版本，咁其實第二次本身翻到去其實係錄和音同埋錄 adlib 嘅啫，咁但係咧點知第二次翻到去咧就試下再唱多一次成首歌啦，就發現咦今次個 feel 同埋上次個 feel 好似 有啲唔同喎，同埋好似第二次好啲咁。其實所以我哋係重新再錄過。是即是第一次的东西我们是没有要到的，然后我们第二次的东西才是真实你们现在听到的那个版本。所以其实是真的有很多这些、重新再来过，或者是不断挑剔自己，然后又很想再做好一点的感觉在里面。 哇，幸好你没有要再第三次去，如果不是你再听回、今次又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样的。但是真的这种叫做自我的 review， 跟着也都会想不断去再试好一试好一有冇一个终点嘅？因为你可以无穷无尽地不断试噶嘛。 我觉得要 set 个 deadline 俾自己， 所有嘢都要啊。 deadline 就系咁样用啊，真系。 因为我觉得作为呢个处女座，有个弊病就系经常性会觉得我只要我下次再俾多几日我咧，我一定做得再好啲嘅，再嚟多次咯，不如咁样。咁但系喺呢一个做歌嘅过程，同埋甚至系拍MV 或者 lyrics video 嗰个过程，其实我都学识咗点样去 set 个 deadline 俾自己咯。即系啊呢样嘢其实够噶啦，可能够噶，或者今次我哋试咗呢一个版本先啦，我哋睇下究竟。观众的反应是怎样样先，即是我觉得很多这些东西要去跟自己安慰自己这样讲咯，是啦。咁但是你话心里面有没有个执着呢，咁点都会有。 咁但是以这首歌为例，你去到哪一个 moment 先觉得好啦，我 OK pass 咁样，或者可能是会不会是阿 P 说够啦，就是不要再来啦OK 的啦咁样。 其实我觉得他很鼓励我的反而是但是因为我觉得第二次录音的时候都真的很在状态，还有我觉得反而现在大家听到的版本是我想大家听到的那个 feel 来的、所以那段时候我们都、其实大家都是很 agree 要是用第二次的那个版本的、所以但是所以、反而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没有说需要再录多一次这样样咯。那当然里面都有很多空间可以再进步的。 是肯定现在听个出街版本就如果再给多一些时间我这个位置应该可以点点点。 可能下年他又整一个另一个 version。 2023 Remastered 版本这样。 Remix 这样。 所以即是录音有这样，去到刚才也有讲过，即是这首歌有 MV 这样，一个 Lyrics Video 啦。咁有冇都即係中間亦都出現過你頭先即係講嗰啲啊，整完出嚟又睇下點樣去即係修改啊， 嗰啲執著 有冇嗰啲執著出現咧？ 有， 唔使咁怕醜喎，直接呢、這個有，梗係有啦。 有啊，咁因為其實本身我哋 plan 咗係真係一個有故事性嘅 MV 嘅，咁、但係因為出到嚟個效果就覺得啊，其實佢好似做一個 concept video 或者係 concept。Photoshoot 好像会是好一点。之后就、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决定了做 Lyrics Video 的反而。因为呢、之前我听过一个 talk， 然后他就说 Music Video 呢 suppose 是首歌的延伸。所以我就觉得、假设我真的、就这样拍一个一镜到尾有少少难度性的video， 其实它算不算是一个 music video 呢，我又觉得它不是我这首歌的延伸，所以我才会决定将它转做 lyrics video 这样。就可以、一来因为它是英文歌，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你几时摆歌词上不知道哪里哪里、我想知道、full lyrics、所以我就觉得、整个 lyrics video 都挺合适、因为大家看个 video 的时候就可以看埋个歌词、就可以知道多一点我究竟想讲点什么、 即本身有一个有故事事嘅 video 系拍咗嘅，你意思系、或者度咗嘅， 系啦，我哋拍咗少少 video 嘅，系、啦，咁但系，唉，我真系觉得我好任性，因为即系尤其是任性，再加埋处女座咧，就会发生一个事情，就系、可能你觉得嗰样嘢唔系最 best 或者系最适合呢一。这件事情的东西你就会再重新来过。即我在这里都很多谢之前帮过手的朋友们，即我觉得他们很努力的。但 是我都很怪我自己这个性格令到所有东西都要重新来过这样。但是我都最后出街的版本我都是满意的。 但以你这些、很高要求的性格啦，我会这样形容啦，你去拍一个一镜到尾的 lyrics video 是应该要 take 很多 take 的， 做多 rehearsal 是啊是啊，其实当初是我们要 睇下我哋用，因为我哋其实系喺个海滨长廊度拍嘅。咁、我哋首先要睇下我哋用边一个位啦。睇、完之后要试啦，试完之后拍咗第一次啦。跟住第一次嘅时候就拍完之后就俾咗朋友睇，可能有啲意见咁样样。咁我都觉得佢哋讲得很好嘅啲意见，系我觉得哇系。是喎、哦、这个位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呢，这样。那跟着之后又再拍了、第二次，那第二次那个版本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版本。 哦即是跟录音都是有第二次的这一样 东西。是啊是啊是啊。但是我都尝试跟自己说，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都是我可能有些东西准备得不足啦。咁我都好希望第时嚟緊落嚟做嘅创作，我可以去准备得好啲，同埋學習去接受呢一刻嘅自己咯。因为我觉得做创作就係你当下嘅自己去讲你嘅故事。咁可能过咗一段时间，或者过咗一个 review 之后，其实可能嗰样嘢已经唔係你当初想表达嘅嗰样嘢。咁但好好彩啦，即今次係嘅，係我想要嘅嘢嚟嘅。咁但我觉得开始就係要接受你自己当刻嘅状态。咁其实你自己之后睇返，你都会 keep 住会睇到一个成长。我觉得呢样嘢係可能今年嘅课题，我估。 又或者可能學你话斋，即係 set 一个 target 俾自己囉。例如可能自己我要今年做四首歌，咁你知道有个 deadline 嘅时候，你就好啦。 同埋要大事公布囉。 即 係要讲咗俾人听呢，咁你嗰样嘢就唔係只係自己知。因为自己知你可以唔紧要啦，舞台咁冇人知嘅，四首歌三首啦，咁样跟住两首啦，咁嗰啲呢。 係呀係呀，呢个都系好真好真呢样。 咁啱啦，咁而家你许下承诺啦喺呢一度。 虽然我嘅节目我唔知有几多人听啦，咁但你讲过都会有啲人知道究竟佢谂住今年 剪低呢一整件记住佢。 好啦，而家俾个机会讲，你谂住2022年俾个目标自己，谂住几多首作品点样样个 plan 咧？ 喺度讲咗就冇得翻转头。 系啊，系啊，系啊。 好，咁2022年其实都 plan 咗会计埋《Bullet Fire》就有四首歌嘅一个 project 嚟嘅。 嗯， 系啦，咁主要就是想用四个不同的希臘神话啦，再加上颜色，再加元素去做这四首歌。那这四首歌都会是由一些自身的感受去创作啦。那我自己都很期待大家再去听埋剩低的三首歌啦，喺呢个 project 入边系啦，咁希望大家期待一下啦，我冇得走数噶啦， 系啊，冇走数啦。 但系啱啱听到讲起呢个希腊神话，我又想知道即系多少少，即系原来Bullets You Fire 系 based on 一个希腊神话去创作嘅。 佢系其实我系 based on 一个希腊神话嘅 creature， 就系 Phoenix， 即系 凤 凰，因为佢每次佢。烧完之后佢都系可以重生， 就系浴火重生啊！ 哇， 系三点水嗰、那个 哦 ，OK， 冇人谂第二个啊，唔好强调啊！ 我估佢有，我估佢笑到咁佢有，所以我特登 我笑啫，我笑啫， 笑你咋 ？Sorry， 我有 dirty mind，I'm so sorry。 啲主持人真系， 系咯，即系会拣到即系叫凤凰嘅呢一个。creatures 嘅话系即系有咗呢一个先啦，点话系即系只歌慢慢发展到写下嘅时候，觉得呢个歌词嗰、那个 message 已几吻合呢一种 creatures 咧？ 其实真系写下词嘅时候先至谂到，即系一开头我都有讲过，一开头写呢首歌嘅时候，其实系冇Greek myth 呢个元素喺入边啦。咁其实写系有一句嗰阵时候，我系觉得。我寫了很多 affirmations 嘅，其實可能係I have to be strong， 跟住之後可能之後就有一句就係I will rise from the ashes 咁樣，跟住我就喺度諗啊 ，rise from the ashes 其實同 Phoenix 係好似，即係希臘神話入邊咁鳳凰係會燒到變灰燼，然後佢會喺當中重生。咁我覺得個感覺就好似當初我自己經歷咗嗰個低潮之後，再拉翻起自己嗰一下。咁所以我覺得擺喺呢一首歌入邊就好 match 啦。同埋因為其實我諗之後嘅歌嘅時候咧，我反而之後有一首咧，我係本身係因為個希臘神話先至再代入我自己嘅感受度寫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橫掂有兩首都係咁，咁不如我之後嘅歌都盡量 plan 係喺呢一方面去發展咁樣。 因為你話有即係 primitive 啦、element 同埋 colour 三樣嘢去構成一首歌嘅唔同 angle， 咁呢一種嘅諗法或者揀呢三樣嘢有冇一啲可能一啲嘅 inspiration 令到你去咁樣去叫做 describe 一首歌呢？ 其实我觉得好贪心的我这个想法，因为有很多东西在里面，但是因为 Bullish of Fire 是我给很多身边的人听，他都会觉得、哦、我想起不知道为什么，即是首歌不是讲的火，但是你会想起火又会想起红色、 嗯、 那之后、其实有两首都是由这个情况出现，但是就是跟其他的 elements 有关，即是可能、水啊土啊这样一点啦、 嗯嗯、 被一些牵示大家是的是的，即有很多这个情况出现了，我就觉得、啊其实都几 match 喎，即系如果我可以整一个系列，然后佢系有唔同颜色、 嗯， 再加埋佢个颜色系 match 翻佢嗰个元素，咁入边我再做埋希腊神话，好似几好咁咁样，但系其实系好贪心，我都知道我自己好贪心，但系我觉得好似头先分神嚟咁讲，我 set 咗个 target 俾自己嘅话，咁我就要迈向呢一个方向进发咯。 亦都显现到你处女座嘅一面啊，所以 系好啱。 同埋咁样好好可能会完整啲立体啲，即、就、系、是、你自己去构思，哪怕 single cover 啦、MV 啦、个色调啦，或者用嘅字等等，有你头先讲嗰啲 myth 啦、element 啊、color， 你嗰样嘢都可以配搭到。即系譬如你讲可能水，跟住蓝色，咁可能你已经有一个 texture， 你个编曲出嚟嗰啲声可能易湿啲咁，即系已经又系一样嘢，可以咁样去，即系好立体咯，会听落。 是啊是啊，我都希望我可以做到这件事。 是啊，所以啊他呢就在骚动音乐这里就说2022年 Cool 就会有四首歌，现在呢就有第一首 Bullets You Fire。 嗱，有时间的，现在就年头啫。啊， 是 有三首歌，你三个月一首，应该讲一次啦。 Okay 啊 希望啦。 加油。 得人识咩时咪做成点啊啲歌咁。定时定后先去催下佢。 住你。 好啊好啊，我需要呢样嘢。 係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谢你上嚟啦，恭喜认识呢位新朋友，同埋亦都了解到你呢一首第一首自己嘅派台作品 Bullets You Fire 嘅创作同埋制作过程嘅。今日多谢你，亦都期待之后你嘅歌啦。今日多谢你。 多谢晒，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Lying in my bed, I'm such a mess. It's how I've been all lately. All your words tattooed over me, the mark of me still haunts me. Gaze closed, eyes open. I know that there is no way out of it. Please say the things that are bound to change. No, I'm never backing down from the front line. I'm gonna stay here overnight until the sunrise. For all the tears that have been cried, I don't want to fool as you fight. Oh, stay and watch me rise from ashes burning bright. Now I'm never backing down without asking why. And I'll rewind my tears so you can never see me cry. You're fine. things are about to change. No, I'm never backing down from the front line. I'm gonna stay awake at night until the sunrise. For all the tears I've been crying, I'll dodge the bullets you fire. Oh, see and watch me rise from ashes burning bright. No, I'm never backing down without asking why. And I'll rewind my tears so you can never see me cry. 听我有酷的派台作品叫做 Bullets You Fire。